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会像法兰西民族这样自命不凡，相信自己是集理性、才智、幽默、自然、优雅于一身的民族。总而言之，就是优越感爆棚。这种高傲到了巴黎人那儿又能再增加一倍。事实上，在法国无论是政治、行政还是财政领域，中央集权一直都存在着。如果一个法国人想要在时尚、艺术、表演方面有所成就，那他势必要离开自己的出生地前往首都，这样才能让自己的才华发扬光大。法国人把世界看作是一个三层的套盒，巴黎处于正中心，掌握着一切。外省，也就是巴黎以外的地区，虽说没有巴黎那么好，但仍然胜过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而在此以外，无论是敌国、俯首称臣的国家、被占领或侵袭的国家，还是临近或遥远的、需要重视的或可以忽视的国家，比起法国，通通都不在一个重量级上。他们充其量能够激发法国人的好奇心，但远远谈不上欣赏。法国人就这样建立起了一种简单有效的思维模式，只考虑自己的成就，避免浪费精力。任何经济衰退或地缘政治上的力量削弱都无法影响法国人的这种优越感。他们认为全世界都渴望法国的文学、哲学、艺术，认为法国的官员卓尔不群，政治家聪慧过人，公共机构办事高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去到法国必不可少的饮食传统。从地理、气候、历史重要性以及文化等角度来看，法国的每个大区风格迥异，这种多样性让法国各地都拥有引以为豪的地方特色，特别是那些独一无二的美食传统。到法国游玩，除了上好的葡萄酒之外，每一个地区都会有自己的特色菜，如同是各自的名片一样。我们来看看，从北到南，各地特色菜肴都被罗列了出来。各位听友其实也可以在书当中相应的位置找到一些可以对应的列表，这些列表中的词汇特别方便大家去到法国以后在餐厅点菜。先来看看上法国地区，在这儿你可以吃到拉芒什海域的塔鱼、各种啤酒，还有韭葱馅饼、皮卡蒂卷饼。皮卡蒂卷饼是指一种有蘑菇、火腿、鲜奶油的馅儿饼，卷起来之后在烤箱当中加热，还能吃到啤酒兔肉、法式炖肉。哎，这种法式炖肉呢，是一种把猪肉、羊肉、牛肉和蔬菜混合炖煮的菜。还有弗拉芒啤酒炖烤肉、蛋菜配薯条、瓦特佐伊炖菜，一道来自比利时根特的菜肴，鸡肉或鱼肉配上蔬菜，盛在汤碗或者是盘里，肉汁加奶油或是黄油勾芡。奶酪呢，在这儿你可以吃到马罗瓦勒奶酪、阿维纳芝士团。甜点可以尝到宫比涅蛋糕和华夫饼。在阿尔萨斯，这儿特产的阿尔萨斯葡萄酒和阿尔萨斯起泡酒，以及火焰馅饼、白酒什锦锅。这个什锦锅里混合了牛肉、猪肉、羊肉，并且加入了阿尔萨斯白葡萄酒和香料，慢火炖煮24小时才能吃到。还有野兔肉、雷司令酒焖鸡、阿尔萨斯小面条和酸菜炖熏肠。当然，这儿的甜点古格洛夫蛋糕和蜂蜜香糕也值得一尝。在洛林，你能尝到黄香李、南西香柠檬糖，是一种透明的糖，还有樱桃酒、黄香梨烧酒，以及格林咸味派，是一种以鸡蛋和猪肉丁为原料的东西，还有格林馅饼，内馅是红酒腌制的肉，也可以吃到野兔肉、淡水鱼，比如白梭稳炉、鲤鱼、鳗鱼等等。这儿特产蒙斯特奶酪以及黄香丽塔、李子塔、冰冻夹心蛋糕。在诺曼底，你可以喝到葡萄酒，可 可以吃到不错的苹果以及苹果烧酒。这儿的诺曼底小牛排搭配新鲜奶油和蘑菇，值得一尝。还有猪肉香肠、卡昂特色牛内脏、苹果酒炖鸡、鲁昂特色鸭、迪亚普特色塔鱼，搭配奶油和蘑菇，以及小龙虾。诺曼底的卡门贝干酪、唐利维奶酪、利瓦罗奶酪和纽夏特奶酪都值得你品尝。当然，这儿的苹果馅儿饼也有特色。这儿的苹果馅儿是千层饼，搭配榛子碎。布里塔尼地区，你可以尝到花菜，还有各种海鲜，像甲壳类的生蚝、狼鲈、青鳕、鲸鱼等等。这儿盛产苹果酒，以及布列塔尼扇贝，会油煎熬虾，还有煎饼。是一种用荞麦面粉制成的咸味煎饼，把奶酪、火腿、鸡蛋这些配料都裹在其中。布列塔尼鱼汤，选用当地的鱼在高汤当中炖煮。黄油蛋糕、奶油烘糕还有切片蛋糕都可以在这儿尝到。法兰西岛可以喝到干邑酒以及巴黎口蘑，还有牛腰、马卡龙。香槟和阿登地区的蓝丝玫瑰饼干一定要和这儿的香槟酒搭配在一起。勃艮第地区的地溶芥末是一道名产，当然了，勃艮第葡萄酒和黑加仑酒是一定要品尝的。菜肴方面，勃艮第牛肉、勃艮第焗蜗牛，配上蒜味的黄油和罗勒，以及红酒烩鸡、红酒炖蛋、勃艮第干酪和红酒烩梨，都可以尝一下。法国分不同区域都各自有自己的特色，美食上的推荐实在是太多了。如果你想要查找到你想去的那一片区域的具体美食清单，还要参照《小佛爷带你游法国》这本书当中的内容。 小张，来北京五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在别人的文字中，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旅行阅读会， 各位，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本来自地地道道的法国本土人专门为中国游客撰写的法国旅游指南。和中国人一样，法国人也爱吃。对法国人而言，饮食就像是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让人禁不住想要讲述。在餐桌上，法国人会评论所吃的食物，他们对于厨房里的那些秘诀也非常好奇。如果一道菜很合他们的胃口，他们就会拿来和别的菜做比较，或者和妈妈做的菜一较高下。吃着午饭，他们就已经开始计划晚餐了，而晚餐时间，他们会为第二天的午餐做准备，考虑要不要去大家都在谈论的那家餐厅尝尝鲜。享受美食的时候，时间仿佛消失了，现在、过去、未来似乎都融在一起了。法国人对于同样拥有非凡饮食文化的民族有一种亲切感，对中国美食更是赞赏有加。尽管有时候他们并不能完全了解真正的中式烹饪，但知道中华美食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化遗产就够了。接下来，作为中国游客，也有一些在法国你需要知道的好修养和坏举止。 就跟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人民一样，法国人也会迅速对他人做出评价，有时可能太迅速了。他们在评价之前先会观察对方，观察这个人怎样走路、说话、吃饭、喝酒，通过观察他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动作，判断这个人是否受过良好教育，修养是否好。这里来为大家介绍一些法国人眼中的好修养，如果你符合以下这些情况，那么恭喜你已经获得了不少优势。此外，你可以了解并模仿一些法国社会的文化习惯，这将为你在当地旅行带来不少乐趣。个人行为，法国人不会大声说话。在法国，正确的做法是让自己与对话者离得更近一些，能够在不提高嗓门的情况下和对方说话。中国人大声说话可能是为了跟别人分享自己的喜悦，亦或是习惯使然，而法国人奉行个人主义，所以更喜欢温和有节制的语调，确保不打扰他人。法国人会尽可能在公共场所做到以下标准：不吐痰，如果实在有需要就去洗手间或者是卫生间。在公共场合吐痰，尤其是在大街上吐痰，在法国会被认为是非常不雅的行为。尽量不要打嗝，避免大声打喷嚏，咳嗽或是打喷嚏或是打哈欠时用手挡住嘴巴。交流时需要避免的话题：宗教、政治和金钱。说完个人行为，我们再来看一看人际关系方面。在法国，不论男女，见面要跟人打招呼，握手时一定要看着对方的眼睛，也可以简单的说一声 Bonjour 并致以微笑。贴面礼是将自己的脸颊在对方的左脸和右脸上各贴一次，这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法式问候其实颇为讲究，因为根据地域的不同，贴面的次数以及从哪一边先开始都不一样。如果你想避免尴尬，也可以用握手代替贴面。有时候我们在欧洲电影里会看到一位绅士握起一位女士的手，并在手背上轻轻吻一下，法国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优雅的举动，称之为吻手礼。不过我还是建议不要轻易尝试，因为即便是欧洲人，大部分人都未必清楚这一礼节的规则，也不能够准确恰当地做好这个动作。法国人互相介绍的规矩也比较复杂，没有人会主动来询问你是谁，所以最简单有效的方法还是在必要的时候自报家门。在欧洲，人的名字都排在姓氏前面，如果有人自我介绍说他叫 Louis Dupont， 你就可以知道 Dupont 是他的姓， Louis 是他的名。大部分女性在结婚之后都会冠上夫姓，如果你遇见 Duran 女士，那十有八九这位女士的丈夫姓氏就是 Duran。 如果有法国人问你是从哪儿来的，或者问你来自中国哪个地区，通常他们是想问你出生在哪儿，在哪儿长大，在哪儿生活，而不是问你的籍贯或者是祖上是哪儿人。在法国，如何用手势来数数，这一点也很重要。法国人用手指数数的方式和中国人不太一样，对法国人来说，竖起大拇指这个手势同时也表示了棒极了，或是食指，其实都代表一。同时竖起大拇指和食指代表二，同时竖起大拇指、食指和中指代表三，同时竖起拇指、食指、中指和无名指，或者是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代表四，伸出一只手的五根手指代表五。没有法国人能够只用一只手就数完一到十，他们也看不懂中国人对于六到十的单手手势表达。法国人对于物质的依赖程度比较低，这一点他们非常引以为傲，但他们可能不知道，对于中国人而言，展示自己拥有的最好的东西，大多数情况下也是最贵的东西，是一种表达尊敬的方式，说明自己重视和信赖对方。如果有人穿上最好的衣服，戴上最好的首饰与他人见面，这就表明这次会面非常重要，希望对方能够体会这份用心。

关心你们在旅途中的各种感受，让你们在法国度过精彩难忘的时光。出抵法国，其实在出行之前选择航班的时候，就会遇到在巴黎的哪一个机场落地这个事情。巴黎机场到底在规划和路程上面都有哪些差异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巴黎的机场给亚洲游客留下的印象并不是很好，他们觉得机场陈旧，设施不够便利，提供的服务也不符合一个大国应有的形象。于是巴黎的机场花了很多年的时间进行整修治理，这才得以与亚洲的那些机场相媲美。戴高乐机场一号航站楼从开始翻新以来，就一直被一些专业评分网站所诟病，被认为是全球最不方便的机场之一。二号航站楼的声誉也受其影响，常被指出要改善设施。事实上，戴高乐机场早已改头换面，增添了很多新的设施，很多以前来过的旅客都认不出来了。研究数据显示，从2010年至今，巴黎的机场服务质量提高与改善速度是欧洲同规模机场的 3.5 倍。无论是跟团游还是自由行，大部分中国游客到法国的入境城市都是巴黎。巴黎有两个机场，奥利机场，机场代码是 O2， 距离市区14公里，位于华西的戴高乐机场呢，机场代码是 CDG， 距离市中心有24公里。对于大多数从欧洲城市出发的游客而言，降落奥利机场的可能性比较大，而所有从中国出发的游客抵达的都是戴高乐机场。在戴高乐机场，通常会犯这样一个错误，很多游客都会以为从戴高乐机场可以直达星形广场，但是千万不要像他们那样，这个星形广场位于凯旋门附近，并没有从机场直通的地铁，而是需要乘坐 RER。 不过呢，就在星形广场旁边就有一班开往戴高乐机场的直线巴士。没错，听上去好像是让人晕晕乎乎的，但是只要细心就不会走错路。来到巴黎市中心，在巴黎出行，如果你不是自驾的话，公交车可能会让外国游客初次翻开巴黎公交图的时候内心崩溃，因为那张图实在是太密密麻麻了，好像玩不转的样子。那相比之下呢，还是乘坐地铁更简单。不过有一些公交车线路仿佛就是专门为游客设计的旅游专线，途经不少的博物馆和景点。下面几条线路呢，值得各位铭记在心。公交72路、63路和21路，不妨计划一下出行路线，列一张乘车表，去就近的地铁站买上10张的优惠票，巧妙换乘地铁和公交车，90分钟之内可以进行换乘，欣赏和游览更多景点也会更加划算。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更加文艺范儿的巴黎了，第三章叫做爱都巴黎。很多人带着邂逅浪漫爱情的愿望来到巴黎，也有人带着爱人来到巴黎，期待爱的美丽升华。人们会由衷地赞美一株茁壮生长、花团锦簇的玫瑰，并希望它能长得更高，绽放更多的花蕾，开枝散叶，天长地久。想让玫瑰更茂盛，就需要给予它足够的养料，爱情也是如此。对于爱情而言，巴黎就是滋养它的养分，城市的空气中仿佛都弥漫着这种养分。温柔的月光下，和爱人一起站在亚历山大三世桥上，远眺路易十四时期士兵疗养的荣军院，在每个整点看埃菲尔铁塔向你们忽闪忽闪的眨眼睛，在六区的小广场上手挽手坐在泡桐树或路灯的光影下，在蒙马特的爱墙前寻找那句最能表达心声的我爱你，在伯特修门公园的瀑布前许下一个愿望。每段感情都需要一份值得回味的美好记忆，这样爱才会永葆活力。巴黎就是一个能够让爱充满回忆的地方， 它带来的不仅仅是存满照片的相机，还有许许多多妙不可言之处，让恋人的感情迅速升温。巴黎是永恒的，在这里时间仿佛静止了。这座浪漫之城是爱情故事中最美的背景，长椅上深情对视的恋人，闪耀着温暖灯光的蜿蜒小道，举办婚礼的庄严城堡，婚纱照中优美的桥。现在就该故事的主角你们上场了。相较于莫斯科或是北京，巴黎没有那么肃穆。相较于香港或是纽约，巴黎不会极尽张狂。相较于里约或罗马，巴黎更加文明。巴黎如同一个宝盒，吸引着恋人们纷纷前来，就像法国影片《天堂的孩子》当中主角 Garance 说的那样，对于像我们这样相爱的人来说，巴黎很小，但爱情很伟大。金钱汇聚到了伦敦、苏黎世或法兰克福，商贸中心在上海、孟买和新加坡扎根，而法国人则对爱情情有独钟。在法国文化传统中，爱是谦逊的，男人要优雅忠诚，像英雄一样当一个护花使者。总的来说，在公开场合秀恩爱对法国人而言不是什么大问题，无论是牵手还是拥吻，恋人间的亲密举动不会让旁人皱眉，哪怕是爱抚也不会招来非议。如果你和恋人一同来到巴黎，那我建议你们不妨学一下罗伯特·杜瓦诺那幅著名的照片《市政厅之吻》，去巴黎市政厅前拍一张合影。在这张黑白照中，恋人相拥而吻，而从他们身旁经过的路人都熟视无睹。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今儿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是袁一，稍后为你们带来的是诵读小站，下周六同一时间，欢迎各位继续跟袁一一起和巴黎小佛爷游法国。The part to be, the part to give, the part to see, yeah, yeah.